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 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我国自古避讳谈论死亡，但只有了解疾病，参悟生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自由洒脱地过好每一天。 健康加油站清明特别策划死亡如此多情系列节目，临床医护人员为您讲述亲身经历，还原一个个真实发生的临终感人故事，带您重新认识生命的大结局， 淡然应对，温暖生活。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二天，我们在清明节就离不开谈生死。其实啊，中国人是比较避讳谈及死亡的，但是我们说生命是一种偶然的机遇，而死亡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生态度。在最后的日子当中，面对患者最有价值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清明特别节目死亡如此多情，为大伙儿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面对生死要泰然处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老年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医师刘宁红刘主任。首先呢，要欢迎刘主任，也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北京老年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王雪静，王护士长也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邀请二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面对生死要泰然处之。其实我们说世界上最无法否定的规律大概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去面临死亡，但是活着的人呢往往都不愿意去谈及死亡。最无奈的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您有没有想过会怎样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天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告别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节选自中信出版社所出版的《死亡如此多情》一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生命的最后阶段，他34岁，是某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一位7岁男孩的父亲，一位身患了胃癌4期合并大量腹水的病人。那天清瘦苍白的他坐在轮椅上入院，接诊时他萎靡的神态、苍白的脸、隆起的腹部，立刻让我意识到他是一位重症患者。安排床位，叫医生遵医嘱迅速抽血输液，等一切妥当，他才渐渐有了精气神儿。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他的妻子一起视我为朋友。他说忙于工作，偶尔的胃部不适、疼痛从没当回事儿，直到迅速消瘦、腹部肿痛才去就诊，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来京看病就是他最后的选择了。出于职业习惯和临床经验，我忙安慰他说，我们这儿是全国最好的肿瘤医院，好多腹水患者经过治疗，腹水都得到了控制。您啊，放宽心，配合医生，咱们先治疗腹水，等腹水控制了，您啊也就舒服了，逐渐能吃饭了，体能上来，再做全面的化疗，一点一点来，会好起来的。他勉强地笑了。 后来做 PICC 制管行静脉营养，做腹腔制管引流腹水、腹腔灌注、腹腔化疗。他坚强地尽量吃饭，腹水引流后偶尔的舒适时间，他在妻子的搀扶下在走廊上尽量散步。我知道他在努力地配合着治疗。不幸的是，腹腔化疗毫无效果，腹水仍在边引流边治疗边快速地生长着。后来他出现了肠梗阻，为了缓解梗阻带来的恶心呕吐，我们不得已为他留置了胃管，接上了负压吸引。看着他妻子一直红肿的眼睛，他痛苦的不能平卧的身体，在他床旁的我常常不知道如何面对，如何安慰。我深深的内疚于入院时对他的承诺，只是尽我们所能的让他清洁舒适。他看出了我的窘迫，他说自己能够面对，从被诊断为肿瘤的那一刻起，就想给年幼的儿子写点什么。我给他拿了日记本和笔，表示了对他这一想法的支持。从此后，他在病床上变换着姿势，寻找着最舒服的体位，写着日记。坚持不了一会儿，累了，趴一会儿又继续写。深爱着他的妻子，看他那么辛苦，总是劝他别写了。他说时间不多了，他要让儿子知道爱他的爸爸有着怎样的一生，让儿子知道爸爸的一生很短暂却很充实，用有限的文字教会儿子无限的为人的道理。他越来越虚弱，病情越来越重，随着病情的进展，医生建议他做细胞免疫治疗，说有可能会减缓腹水的生长，并且副反应较小，但 DC 细胞培养需要7到10天的时间。他的妻子力劝他做这一治疗，他一直在摇头拒绝。在病房的走廊上，抽泣的妻子拉着我的手说，郭护士，他最信赖你，请你劝劝他吧，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我们也要试试。走进病房，我轻轻地给他换着鼻翼上粘贴胃管的胶布，他虚弱地睁开眼，无力地说，我想回家看看儿子，看看我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如果晚了，也许就没有机会和他们说再见了。我握着他毫无血色的手，对他的想法表示了支持。接下来我们医生开了出院单，他悲痛的妻子从家乡医院叫了救护车，而我为他准备了维护治管所需要的各种卫材，写了护理上要注意的事项等等。再后来，他的妻子来了电话，说他走得很平静。在肿瘤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10多年中，我接触了各种不同性格的病人，有的过度焦虑，一点不舒适就怀疑肿瘤进展或转移，有的抱怨总是反复诉说最初就诊的医院耽误了他的治疗，有的灰心，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而这位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是那样坦然地准备着、计划着、总结着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给相爱的家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让伟大的父爱无限延续。在后来的护理工作中，我经常给我所护理的病人举他的例子，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人的一生或短或长，重要的是生命旅途中的风景，我们该珍惜的是现在，而不是抱怨过去或者忧患未来。 这个故事有一点悲伤，但是呢，会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也想问问二位嘉宾，听完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不是也能勾起自己和患者日常沟通或者接触过有类似的情况啊？ 啊，对，那么这样的结局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完美的。 嗯， 那么我们在病房里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那么2017年五月份的时候，门诊来了一个病人，是一个我家属，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男同志到的我的门诊。那么他的妻子呢，患有卵巢癌，那么卵巢术后2年了。那么这次呢，主要是因为发现腹盆腔已经转移了，有大量的腹水。 嗯， 但是他的孩子马上面临高考。也就1个月了。那么平常他的孩子的学习工作生活都是妈妈来照料，那么就是因为大量的腹水，医生说他需要住院治疗，那么他不放心孩子，因为高考对每一个孩子来说很关键，对，所以这个妈妈就忍着这个病情那个病痛在家里陪着孩子，那么来到我的门诊主要是寻求帮助，看能不能帮他减轻痛苦，让他能够坚持到孩子高考完再来住院。那么我给他开了止疼药，开了利尿剂，那么嘱咐他回家以后呢，适当的限制一下那个入的液体。那么经过了1个多月的治疗以后呢，就是简短的治疗以后，他能够缓解，那么坚持到了高考完了，但他觉得自己还是能坚持，一直到坚持到孩子高考成绩出来以后，第二天才放心的来到我们医院那个病房里头住院。那么来了以后呢，我们给他也是把那个腹水先控制了一下，打了一下腹腔的化疗。那么等他腹水减少以后呢，他的食欲增加以后呢，一般状况改善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再给他做了全身的化疗。那么这个病人的腹水也控制得很好，那么体力状况恢复也挺好的。那么孩子9月份就入学了，入学以后呢，他也是不放心孩子。那么当时因为这个病人的年龄跟我相当，孩子跟我的孩子也是相当，也就差2岁，所以我是就是完全站在一个妈妈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等到他11月份的时候，这个腹水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么他觉得他也想去，因为孩子那个已经完全适应了大学生活的节奏了，也在大学里头任学生会主席了。那么到11月份的时候，他就说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天气也冷了，我想去的海南，春暖花开阳光比较好的地方，我新买一套房子，我还没有住过呢，我想去住住，可不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全面评估以后认为他还可以，就跟他说可以，因为这也是家他自己的心愿。那我就跟他的爱人谈了这个以后，他爱人就带着他第二天出院的第二天，他就把这北京的生活安排好了以后，就去海南了。那么在海南住了这个11月中旬去的，差不多12月中旬的时候，那在走之前，他也担心去海南有没有医院可住。那么我也帮他了解到海南的那个301医院， 分院 也是住在海边，也是景色特别好，离他住的地方也不太远，帮他都联系好这个医保啊，包括住院的一些情况都问清楚了以后，那么他12月中旬的时候，确实病情这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腹水又开始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去门诊抽了抽腹水，在生命的最后一周，可能觉得就是他的那个意识状态也不太好了，他的爱人就带他去那个301医院找了一间那个海景病房，环境相当优美，一个单人间，然后那个他经济情况也还挺好的，那么就他的爱人就一直陪着他，一直到最后，也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也没做过多的治疗，只是引流一下腹水，那么缓解了他腹胀的一个症状。那么就这样，在他爱人的陪伴下，他就最后一周的时间就离开了，平静的离开了他的那个这个人世间。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他来说，从刚开始他陪伴孩子的高考，然后陪伴孩子的顺利入学，到安排好北京他的家里的生活，然后到了却完他最后住新房的这个一个心愿，到最后在他爱人的陪伴下平静的离开这个世间，其实没有受太多的痛苦，那么就是说他可以说了无牵挂的离开这个世间。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比较完美的，也是让我的印就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因为跟我同龄，我深有同感，所以我会站在他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来，然后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想他也是一样的。对， 都说嘛，女人如水，为母则刚。 对， 很多的时候妈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到的往往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的孩子，都希望孩子能够变得更好，看着孩子一步一步的成长，自己也放心了。我们都说这样的一个结局，是不是对于比如说生命即将逝去而且知道无力回天的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他能够在生前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死亡，能够完成自己的这些心愿。 对，我觉得是挺好的。如果换作我的话，我也愿意这样。对， 但是一直以来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是避讳谈及死亡的，我们总认为死亡有的时候是特别不吉利的一件事儿。 对，确实，无论在门诊还是在病房，然后始终避讳到谈死。那么无论从古到今都是这样。那么你看古代的时候，就是说人对这个死亡的描述，他一般都不会直接说死亡。那么比如说皇帝的死亡，咱们都叫驾崩，啊，然后士大夫的一些死亡，那不叫卒，是吧？然后甚至咱们民间开玩笑都说蹬腿啊。走啦，然后那个怎么说呢，还有个见鬼了呀，这种比较幽默的，看没什么，还有一个更北京的说法就翘辫子呀等等，这样的一个他都其实都是避开这个死亡这两个字眼。那么就是说可能可见中国人对一个死亡还确实是很避讳的。那么有的病人刚开始知道这个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震惊啊，我怎么 不相信， 对，我怎么可能得肿瘤呢，我生活也挺规律的呀，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我怎么会得肿瘤呢，是不是查错了，那么你们再好好查查，然后会也可能会去别的医院再接着查。那么有的病人呢也可能就是比较生气啊，就觉得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呢，怎么会摊上我呢，啊，我这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会是这样的，会有这样的。那有的人就可能就是特别焦虑，晚上睡不着觉，不知道我能还有多长时间，我的治疗效果会不会好，有这样的。那么也有就是说比较郁闷的，哎，就不吭声的，那么就是就抑郁在心里。但最后呢基本上想明白了以后呢，都会主动去寻找医生寻求帮忙，就是说我什么时候那开始治疗越快越好，那个我用最好的药，要用最先进的那个治疗办法啊，然后呢能做手术我肯定尽量做手术，然后去最好的医院去看最好的医生，那么就态度比较积极。那么当然也随着这个疾病的一个进程，他可能最后那个态度会有所波动。你比如说效果好的时候可能心情特别好，如果效果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疾病出现进展出现新的转移灶的时候，他可能的这个情绪又来了，又焦虑又抑郁，所以就这样的随着病情的变化，他的情绪是会出现各种样的变化的。有的人可能就情绪特别的低落，那么不配合治疗，当然他也有后悔的时候，比如说放弃了，过一段时间病情不好，他又会来门诊积极的寻求治疗，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 王护士长可能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和患者接触的会更多一些。 对， 当像刘主任这样告诉患者一个噩耗，说可能是癌症或者说已经确诊了，需要去开导他们吗？ 对，遇到这种不能接受疾病，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也其实个案也比较多。大概记得是在16年的时候，我们科收治一个女性的患者，比较年轻，差不多30岁左右。然后她是在外院诊断的是子宫的恶性肿瘤，因为失去了这个就是最佳的手术和放化疗的机会，所以就是只能最后是做一个舒缓的治疗。但是来了之后，因为我想说一下这个病人的背景，刚30岁左右，刚结婚，家里也刚拆迁，马上回迁房就下来了，所以生活应该是比较 马上要迎来新的生活了。 对，然后没有后顾之忧的，但是就恰恰在这个时候就是诊断出来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然后尤其是对病人本人，30岁应该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就是如花的一个年纪，特别爱美，工作上刚有点起色，但是就是在这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到病房来，就是当时那个状态，现在我都在脑子里印象特别深刻，头发感觉好久没有洗过了，站在一起，然后衣服也好久没有换了，就是一打开衣服都能闻见一种味道，就感觉好久没有洗澡擦身这种感觉，然后还带了一处压疮。但是咱们常常想，一个女同志正在这个如花的年纪怎么就能出现压疮了呢？她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疾病之后一直就是拒绝各种的治疗，什么都不做了。然后他爱人说，我帮你擦擦吧，不用擦，帮你换件衣服，梳梳头发，换一个心情，我都你不要动我。所以到我们病房来，病人也是这个状态。就是你说给他一个止痛的治疗，我不同意，我吃上这种止痛药我就下不来了，说明我病得很重，我就快死了，所以他也是拒绝吃的。 但是我们不能任由病人是这样，因为他很痛苦，所以我们的切入点是从患者的母亲开始下手。怎么说呢，就是患者母亲，因为我想这个家庭真的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特别的同情。患者的母亲身体还好，但是他的父亲一直身体也不是很好，长期总是住院，然后也做过心脏支架，所以就是他的妈妈一直在照顾这个老伴儿。然后现在得知自己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还得了这个病之后，就是就感觉一下子天就塌了。然后我们就要跟这位妈妈说，如果说咱们女儿再不配合，那可能压疮面积会增大，她会疼痛会越来越严重，可能出现一个压疮以后还会再出现。所以我们就会跟妈妈做工作，说我们还没张嘴呢，妈妈就一通的痛哭流涕，就说家里多么的不幸，然后失去这孩子我真的心有不甘。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女儿，我也是妈妈，然后就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里真的很酸。如果说把自己的女儿养大成人，然后突然有一天告知我说得了这个病，我也真的挺难接受的。但是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不能总是感情用事，还应该理性的去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我们跟病人的母亲来说，我们希望让您把女儿的工作做通。比如配合我们用一些止疼的药物，为什么要用止疼药物，我们什么时候用，会有一些什么不良反应，我们为什么要给病人擦洗身体，为什么希望他能配合我们翻身等等这些。我想所有天底下的母亲都应该是为自己的子女着想的，会特别爱自己的孩子。妈妈就会强忍着自己这种心中的悲痛，面带着微笑跟孩子跟自己的女儿说，孩子你要听着护士姐姐的话，咱们赶紧治好了就回家了。所以这是就是现在我想中特别一个典型的案例，从起初他自暴自弃拒绝治疗，然后到通过我们的努力，虽说不是亲自为病人去做通这个工作，从母亲这一块，但是我们想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患者还是接受了我们，然后配合了治疗，然后很快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之下，然后患者疼痛也减轻了，压疮也痊愈了。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是病人也舒适了，我们的职责也达到了。 其实我们说现在对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癌症的患者，明明知道治疗可能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康复的，对于他来说有尊严的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可能会更为重要。 对， 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故事，这样的一个如花年纪的姑娘，在得知这个病情的时候甚至放弃了对生的这种渴求了。 对， 她已经不愿意去接受治疗了，但是通过自己的妈妈又让她觉得这个时候世界上还是有人值得她去努力。 对，有人爱她。 对，虽然这个努力可能最后不能够逆转这个结果，但是依然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这就牵扯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死亡的消息告诉给患者或者告诉给家属，这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也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儿。 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咱这大的背景下，那么还是家属做主，那么那个告不告诉病人啊，怎么样去告诉，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时候介入的话，都是由家属来做决定的。一般来说我们那个医护人员，尤其是我们医生，还是觉得把这个知情权选择权告诉给病人，因为病人 让他知道， 他只要有行为能力的话，他为自己的生命自己做主，其实这是我们一直主张的事情。然后但是在尤其是像在美国就是这样的，你是什么样的病，你现在在什么阶段，那么你有可能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那么他的结局是个什么样的，完完全全告诉病人。那么咱们在咱们国家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只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确实像那个医疗剧里演的，都那那某某某的 家属， 您先过来，我先跟您谈谈，谈完以后我们要怎么样，然后具体至于去谁去说，医生一般来说还是我们医生去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能把这个事情能说明白，因为如果你告诉家属，让家属再传，再给 这转达给病人的话，可能这中间就有一些误区，对，所以可能说不明白。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是说，要把这个所谓的坏消息，这肯定是在肿瘤科这样的消息，一般来说，不管是诊断出来，还是说复发了、转移了，那都不是好消息，我们就统称它为坏消息。那么把这个一下子让别人接受起来，的确不是很容易。那么有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个策略。那么在什么时候来告诉他啊？这个也是，还有一个就是告诉他的时候，我们也要选择一样的环境，就是一定选择一个比较安静的，那么能够防止病人的隐私，那个保证病人的隐私的情况下，那么一般我们就有谈话室啊，或者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把他的家属。一定要尽量家属在场，为什么？因为病人可能有家属的时候，他会觉得安全一些。另外一个的话，对，有人支持他，比如说情感上的，抱一抱他呀，拍拍肩膀啊，给他擦擦眼泪啊，等等。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也是有觉得旁边有人支持他，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对，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把就是把要知道的要告知的一些事情明确下来。你今天到底要跟别人说什么？你不可能一股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患者，那么一个是他可能接受不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病情可能会随时有变化啊，只是说把近期我们要近期的一个检查项目或者治疗手段要告诉他，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告诉的过程中，那么我们的一般来说要讲究策略的，一定不能是冷冰冰的，一定是相对来说就是要有一些比如说言语上的鼓励呀，然后允许病人发泄他的情绪，比如说我知道这刚刚知道我这个病，允许病人哭泣，允许病人发脾气，等他这个情绪稳定下来以后，我们再接着谈下一步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谈话结束的时候，尽量把今天谈的内容再跟患者确认一遍，让他也是怎么说呢，再进一步的知道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因为在可能一下接受这种非常非常不好的这种消息，又是特别巨大关乎生死的消息之后，可能患者有的时候我们说脑子会放空， 对， 医生说了什么 他 可能他 放空， 对，他可能只是说点头或者是哭泣，但是医生说什么可能对于他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要再确认，在就是谈完的之前再问他，您还有什么问题，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不听没有明白，随时可以找我们谈。对，因为这些消息对他来说很重要。 那如果像给患者传递这些坏消息，可能对于很多的医护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是在宣告着一个人的生命可能即将走到尽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他的心理需不需要调节？如果作为患者的家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到底如何给患者更多的支持，帮助他接受这样的残酷事实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面对生死请泰然处之。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继续。 像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 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入夜以后，刮了一天的北风有所减弱，但是仍有3到4级的风力，阵风6级左右。明天白天天气转晴，上午3到4级的北风持续，气温的逐渐的回升，大部分时间是适宜节日出行。这是空气干燥，清明时节呢提倡是文明祭扫，提高防火意识。那具体的天气呢是，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指数啊。那么明天白天的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光照呢是非常的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那紫外线照射强度是非常强的，所以大家要多加注意。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路况信息。 好，那下面呢咱们看一看路上的情况。目前的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其中有京藏高速回龙观到上清桥进京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出京方向的建祥桥有事故，后车要比较多啊。京城高速解放村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北石槽，以及北马南桥到北七家桥进京方向也是车多路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镐进京方向是车流比较集中，京开高速庞各庄桥到大庄桥以及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进京方向是车行缓慢的。另外京港澳高速宛平桥进京方向车行不畅，希望大家要多加注意。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我国自古避讳谈论死亡，但只有了解疾病，参悟生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自由洒脱地过好每一天。 健康加油站清明特别策划《死亡如此多情》系列节目，临床医护人员为您讲述亲身经历，还原一个个真实发生的临终感人故事，带您重新认识生命的大结局，淡然应对，温暖生活。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清明特别节目《死亡如此多情》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面对生死，请泰然处之。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医师刘宁红，以及北京老年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王雪静。我们会跟二位一起来说一说面对生死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大家关于生死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想，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刘主任和我们说了，作为肿瘤科的大夫，可能难免要和患者去宣布这些坏消息。那也想问问您，在宣布这个坏消息的时候，是不是对于医生、对于护士，其实心理上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确实，因为医生和患者其实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都希望病人能够康复，但是肿瘤来说，那么治愈的毕竟是少数，那么大部分的病人还是会出现一个疾病的进展，甚至最后面临一个临终的一个阶段，跟病人家属交代这个病情很为难，那么像跟患者交代这个病情就更为难，那么有时候呢，患者呢，家属呢，就希望我们能够对患者不要说实话 隐瞒病情， 希望呢我们去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就我们家属医生知道，患者只需要配合治疗就可以了。基本上其实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挺为难的。那么要求我们在日常的查房啊、交流啊、操作的时候，就是尽量就保守这个秘密，一定不能说漏了。那么我们为此呢，其实压力也挺大的。那你们比如说我们在查房的时候，这个肿瘤这个字眼不能跟患者谈，那么化疗、放疗甚至靶向治疗，这样有关肿瘤的治疗就不能说，那么都是有时候就是跟家属打哑谜，那么我们其实是很为难，尤其是护士在操作这个化疗药的时候还怕患者看见了，因为现在的信息比较发达，那么患者 一查这个药名 他就知道是干什么的，知道干什么他就知道他的病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压力很大，我们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思考的，其实真的压力承受的压力很大。在门诊有一个60多岁一个大娘，那么她的儿子呢在呼吸科就诊的时候呢，他是肺上发现一个肿块，那么有大量的胸腔积液，当时呢做了胸腔穿刺，那么在胸腔积液里面找到了腺癌细胞，那么诊断这个病人是个肺腺癌，那么他当时已经是个4期了，当时就说您还是转到肿瘤科进行相应的专科治疗，那么他的儿子就说了，我们不能转到你们科，转到你们科他就知道什么病了，知道什么病他就活不长了，他就崩溃了，然后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那你就在门诊，那你既然不住院，那你的化疗放疗就做不了了，那怎么办？只能选择看他是不是适合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可能现在对肿瘤患者包括家属来说是一个不陌生的词了，一个精准治疗啊，就是老百姓传得很比较神，靶向治疗就是吃片药的事儿，其实确实是这样。那么这个病人做了基因检测，那么确实他就是一个基因敏感度突变的一个病人，他是适合做靶向治疗的，那么我们在门诊呢就给他开了处方了这种药，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是一片这个药，相对来说服用比较简单，那么他的儿子把这个药就拿回家以后给老太太吃，但是他没有告诉病人你是什么病，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药，这个药是干什么用的，那么没有说这些治疗，只要说你就吃药就行了。那么好，刚开始还挺听话，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药呢确实是治疗疗效比较好，那么他一个月左右的门诊复查的时候，病人自己的感觉首先就没有那么憋气了，胸水就控制住了，另外一个饭量也增加了，体力也好转了，那么到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吃药呢，他就把这个药呢偷着呢就骗他儿子吃了，其实他是把它扔掉了，他不知道这个药有多贵，他不知道药这药有这么神，然后呢等到过第二月的时候来我这门诊复查的时候，我就发现水有一点点涨了，我就说问他家属都每天都按时吃药了吗，他说按时吃了呀，老太太那药是2盒正好吃完了，我这算着 来开的药，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在想，这个药那就吃2个月了还在治疗中间，那就没效了，没效了就意味着要需要换药了， 换药、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我把药又给他开了，他就说再吃一个星期再来检查，我好吧那就回去，这时候他有一天就发现他的那个垃圾筐里有一片药，他儿子这时候就发现诶，这个药因为他知道什么药，老太太不知道，后来就问妈妈，你这之前的药怎么放在垃圾桶里了，这个大娘一看瞒不过去了，就说实话了，就说我有时候觉得药吃起来太麻烦了就扔了就没有吃，然后就挺不好意思的跟他儿子说，这个时候就是说咱们就知道这个隐瞒病情就是 可能会造成的后果， 那么咱们就知道了，哦，他是没有按时吃药造成的这个疾病的进展，不是说因为按时吃药耐药了出现的进展，那么后面的那个治疗方案就因为这个情况可能会有调整，那么我知道了他没有吃药 OK 接着继续吃，那么再又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来复查， 那这个凶水又继续比第二个月的时候又好一些。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告诉这个病人这个药是干什么的，然后这个药有多贵啊，这个药吃了以后有什么就是不良反应或者是有什么效果，那么患者就不会。那他如果知道他是肺癌，如果知道这个是治疗他救命的，他就不会把它扔掉 了。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隐瞒病情其实对后面的医生的治疗措施，对患者的生命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建议还是实话实说， 让患者了解和知道自己的病情。 对，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有利于治疗的。对， 虽然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明白了为什么要让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是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情绪的，是一个鲜活的个体。当我们知道这个噩耗的时候，肯定心里会有这种难以接受的时候，是不是家人的陪伴对于他来说这个时候会显得更为重要？ 对 对，其实是真是这样，家属的，尤其是家属的支持，无论是从生活上的支持，还是从经济上的支持，咱们也知道，就是有一些肿瘤的用药是很贵的。哪怕有的人可能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太好，但是他能在生活方面、在情感方面多支持病人，那么病人他的最后的这段日子的他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也能看到他的笑脸，因为。人都是有情感的一个动物，只要有时间，我觉得家里人其实老人还是很理解子女的，知道他们工作忙，知道现在的压力都比较大，其实我们病房里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病人，那么就是说经常比如说有病情变化了呀，什么时候我们通知家属，有的那个病人就会说不要通知他们，他们工作比较忙，其实老人是很体恤儿女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做儿女的其实在自己不忙的时候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啊，不必要的一些那个出去的游玩呀，比陪伴在父母身边，其实比起来说，我觉得陪伴更重要。因为有，毕竟父母的最后这个生命还是比较有限的。对，我是挺能体会的，因为我的父亲就是09年去世的，当时呢，他就是一个脑胶质瘤，是一个晚期的病人。那么当时呢，就是来北京来看，那么带他去咱们中国最好的脑外科，就北京天坛医院去看。那么当时已经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么就做了一个放疗。那么放疗以后呢，他口腔溃疡很严重，严重到不能喝水、吃饭，甚至讲话都很费劲。到最后呢，就是说这个治疗做完以后呢，很痛苦，但他想回老家，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时日不多了，要回老家，那么我们就让他回老家了。回老家以后呢，可能过了一个多月，就合并肺部感染了，因为老人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他抵抗力特别差，合并了肺部感染了，痰堵了，就窒息了。然后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家里人为了等我，那么就做了气管切开。然后呢，我就回家以后一看这个状态，确实也就几天的寿命了，那么就把他接回家，接回家的家里我们都陪着他，然后呢就这么平静的走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就是说我如果有他能有更长的时间，我愿意多陪他，真是这样。所以我就也是希望我们的那个孩子们，就说等父母身体就这病不太好的时候，多陪陪他，其实对他是最大的安慰，他不需要你花很多的钱，是这样的。 对，其实现在咱们国家就是主张孝道文化，在病房像咱们刘主任说的有这种情况，我们也能看到他的比较亮丽的一面，就是比较有孝心的孩子在，就像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病房也住着一位老奶奶，然后她住了几天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床头上挂了一张纸，然后后来我问老奶奶，我说你那个纸是什么呀？她那时候还能看清楚，不像现在已经卧床了，她那个时候说啊，这是我几个孩子的排班儿。 大家轮流来。 对，大家轮流来。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顺序往下排，不分平时周末节假日。因为这个老奶奶70多岁了吧，子女应该在50岁左右，所以也应该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但是这些子女都能够说把自己的小家安排好，抽出时间来陪自己的母亲，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都能够按时过来，而且都是特别尽心的。我想我们在平时观察都能够看到这几个三个女儿儿子轮班过来照看，他们没有说 这个应该归儿子照看，那应该归女儿照看，这个衣服应该女儿洗，那个应该儿子，都没有。但每个人来都是尽心尽力的，所以这个点，这一点我们也会就很感动吧，就是觉得这些子女都五十多岁了，身体其实这时候也身体不能说也完全的很健康，但是为了照顾自己的母亲也是日夜守护在病房，所以我们也会很感动。 当同样都是我们说要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儿女能够陪在自己的身边，对自己进行一种支持和自己孤零零，甚至还会面临着儿女的这种冷言冷语，对于患者本身来说，可能这个心理的落差会非常非常的大，尤其是住在一个病房又有对比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患者会更难接受。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其实生死对于这些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来说已经不是最可怕的，而我们身边这些家人，这些朋友对他的这种陪伴和支持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现在随着我们的医学发展，我们对于疾病可能不仅仅停留在治愈的阶段，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的疾病的的确确是束手无策的，这个时候就牵扯到缓和医疗。那缓和医疗这个词也是近些年受到很多人关注的一个医疗的方式，也想请刘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给我们普及一下，究竟什么样的医疗算是缓和医疗，一旦接受了缓和医疗就意味着我真的不管不顾任由它去发展吗？ 这个缓和医疗其实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了。那么缓和医疗也有叫舒缓医疗，那么也这是在台湾和日本的一个叫法，叫舒缓医疗。那么在大陆呢，就叫原来就叫做姑息医疗。那么它这几个词眼呢，都是起源一个英文单词叫 palliative care， 就这么一个词，那么翻译过来的。那么这种姑息治疗呢，就是中国大陆的叫法叫姑息治疗。其实姑息这两个词呢，中国人来看是比较消极的。那么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基本上也是遵照台湾和日本的一个叫法，叫舒缓医疗，提的比较多了。那么这个舒缓医疗呢，绝不是有些人说的舒缓医疗那不就是放弃治疗吗？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舒缓医疗呢，也叫姑息医疗，那么也叫这个缓和医疗，那么它都是对那种没有治疗手段、没有治愈性的手段的病人，那么叫的做的一个治疗。那么它是对这种生命期限相对来说是有期限的这么一个病人，做的这种相对来说缓和的治疗，比起那个手术呀、化疗啊、放疗来说比较激进的治疗，那个相比较来讲呢，叫这一种舒缓治疗。那么它就包括一些姑息性的化疗，那么是一个姑息性的手术、姑息性的放疗，还有靶向治疗、生物治疗。那么它的目的主要是让病人提高他最后的一个生命质量， 不是再去把这个疾病治愈了， 不是把它治愈了，是不是以治愈为目的，而是以提高病人有限期的那个期内的一个生命质量。他关注的是生命质量，而不是仅仅的说生存期的长短。 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离去。 对对对。那么他的目的也是就是不光是关注病人，那么对他的家属也是同时关注，那么关注到家属的一个他的情绪的变化，提供一个心理的一个支持，生活上的一些帮助等等。那么就是说其实这个舒缓治疗呢，在嘛现在尤其在我们老年科，在我们老年医院的这个肿瘤科可能就是更多一些提的这个舒缓治疗。那么有几个例子我大概说一下，有这么几个故事。就去年的2017年的三月份，门诊有一个病人，就是五十多岁，他这一个儿子带着一个85岁的老父亲来看病。那么他来的时候就说了，我这个老父亲呢在别的医院已经诊断为食管癌了，就是因为吃东西吃不下，只能喝一些米粥啊之类的这种流食。那么在别的医院做了个 CT， 说了你已经食管癌的中晚期了，85岁了，你也不要怎么治疗了，回家吧，就是这么一个。那么回家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他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每天就说喊饿啊，怎么解释，因为还不能告诉他实情，所以呢这种家属没有办法了，就说就听其他人，因为他周围也有邻居，其他人说在我们这医院治疗了以后效果挺好的，然后就用他人介绍来我们医院，来我们门诊。那么来了以后呢，这个病人确实是一再喊饿，就说我就要只要能吃下东西就好了。那么 这样的话，就是我把这个病人就收到病房里去。那么我们在入院以后做了多方面的评估，包括他的体力状况，包括他的心功能、肺功能。那么做了以后呢，我们认为他能耐受胃镜，那么就去做了一个胃镜。那么比较短暂的胃镜取了个活检。那么在病理诊断呢，确实呢，它就是一个食管的一个鳞癌。那么当时分期呢，它已经有肺转移了，是一个晚期。但是这个病人的要求就很简单，就是我要能够正常吃得下饭，不是只喝粥。啊，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跟家属谈了，就是说咱们可以试一试，那个姑息性的放疗，那么让这个食管癌病变缩退一点，那么让食管的管腔能够增大一点，那么病人可能吃东西能够比原来有所改善。那么经过这个，当然他也有不良的反应，但是我们把这个反应，所以要定成姑息性的治疗。呼吸性的放疗，那么它的剂量呢，放疗剂量比根治性的放疗剂量要低一些。那么做了这个沟通以后呢，也达成了一致，那么就给病人做了一个呼吸性的放疗，可能做了30次左右，那么病人的那个肿瘤就退缩了，他这个时候就能吃小面包啊、小馄饨呀、饺子，甚至馒头，小口都可以吃下去了。这时候老人就很高兴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营养状态也好一些。好了一些以后呢，因为他还有肺上的转移，那我们就跟患者的家属也沟通。这时候，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瞒着病人来进行的，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单药的姑息的化疗，然后让这个肺上的病灶，到时候不要说食管的病灶小了，肺上的转移又大了。那最后还是没有一定的那个，相对来要求还要差一些。这个时候家属说，那么咱们就试一试。其实我们刚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口服用药，所以随时用，随时要，如果不好的话就是随时停，这么一个手段。那么做了2个周期，那么这个老人确实是骨髓最后出现抑制了，白细胞掉下来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赶快就把这个化疗停止了，那么把相应的支持治疗也给他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病人的这个肺上的病灶呢，到现在了，那么2017年3月份到2018年4月份，13个月了。那么病人的一般状态，现在吃东西还是基本上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得下去。这个我觉得就是达到了他刚开始来要求的这个医院。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适当的确实延长了14个月，当时其他的医院跟他说差不多也就3个月，啊，那么14个月对3个月，就是说这11个月的一个那个，就是3个月的一个，就是10个月的一个误差，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延长了10个月。那相对来说我们觉得挺满意的啊，这个病人现在就是说也能够心情好的时候，体力状态好的时候，跟别人我们病房里还下下棋啊，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质量来说85到今年是86了，又是一个之前的做过那个冠心病做过心脏支架的病人，又有慢性的阻塞性肺病，相对来说基础疾病还是比较多，那么又这么一个高龄，又这么一个食管癌，这么一个恶性病，那么有这个13个月的一个生存期，那么现在尤其是他现在关键生活质量还比较不错的，我觉得这样的姑息治疗，这样的一个舒缓治疗，那么对那个老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又不是激进，又没有说就像说老百姓常说的放弃治疗在家就那种治疗，对，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对， 可能姑息治疗对于很多我们说生命没有办法转头的这些患者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有质量、有尊严的，这样的去面临死亡。其实我们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死亡的这一天，我们要选择一个积极的态度去泰然处之，这样不管是对我们的自身还有对我们身边的人，其实都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想告诉听众朋友，向死而生，选择坦然从容面对死亡，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我们也希望大家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悲泣不绝望，我们愿生如夏花，留一路芬芳。也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器官捐献让生命延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